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59章，树魂阵法。 七星树魂阵，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又看到了。 穆剑云震惊道，这幅图所展现的该不会就是那个骷髅怪被七星树魂阵所封印的地方吧？ 应该是的，而且坏消息是，这个封印的所在地很可能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山体之中。你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曾经到过的？ 江耀说着，伸手指了指图中左侧另一块区域。只见这片区域当中赫然画了一个半月形的图案，很难不让他们联想到先前发现的那片半月形地下湖。 还真是的。 穆剑云一愣，随后又顺着图案往地下湖的上方看去。在一片蜿蜒交错的线条中央，他看到了一片沟域形的区域。沟域的腹部还刻着一个方形的符号，与他们最初发现的那间墓室布局极其相似。 这一块不就是那我们之前战斗过的那间墓室吗？那我们现在又处在哪里？要是靠近七星树魂阵的话，可就麻烦了。 穆剑云说着，急忙查看起图中其他几处区域。 而此时江瑶则盯着图中高域区域中的方形符号，脑海中不由联想起曾经在那间高域墓室中央悬挂着的那口巨大棺材。 方形棺材， 江瑶猜测着图中的符号，又将视线移向下方七星树魂阵区域中的那一片环绕着骷髅怪的方形符号，心中忽然一动。他抬起头，环视着溶洞四周那一格格摆放着青木棺材的诡异石窟，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渐渐蹿升。 不会吧？ 江瑶有些不安，他正想对穆剑云说些什么，转头一看，却发现穆剑云此时的视线正聚焦在图案边上的一堆奇怪的文字，眉头越皱越紧。 你在看什么？ 江瑶凑上前扫了两眼，顿时有种看天书般的感觉。眼前的文字奇形怪状，像是甲骨文，但又有不少差异，完全不在他的任何语言系统的认知当中。 这图片上的是妖文，而且是上古时代的版本。 穆剑云面色凝重地开了口。 妖文 就是妖族所用的文字，穆剑云说道。 虽然如今的时代中妖与人类所使用的文字语言已基本统一， 但在上古时代，不少高级妖类的部族拥有自己的文字，只是如今已渐渐与人类文明同化。我也是在灵玉台的藏书阁里稍微了解到一些古代妖文的皮毛罢了。 既然是用古代妖文技术，那么看来这地方最初就是由古代妖族建立的。 江瑶想了想说道。 那些妖文里记述了些什么，你看得懂吗？ 大致懂一些，我看看。 穆剑云扫视着面前的文字，开始娓娓道来。五族原居于泰山，曾因误饮赤泉之水，拥有不老不死之躯，但也因此招致妖类同族妒恨，险遭灾祸。幸蒙妖族首领蚩尤之眷顾，安排五族隐于元丘山，因而世代得以躲避战事，休养生息。然五族少而不死，终究违逆天道，天降尸魔于元丘，未知天罚，一时间瘴气肆虐，生灵涂炭。为不负蚩尤首领之厚待，义不然元丘山一众无辜生灵为五族所牵连，五族自愿献祭全族魂魄，以族长之躯为眼镇局，全族之躯为辅布阵，借七星树魂之力封印尸魔，换取天下之安宁。而五族亦能自不死魔咒之中终得解脱。赤泉之水拥有不老不死之躯，原来山海经中曾记述的不死民便是他们。听罢穆剑云的讲述，江瑶的心中忽然有些不是滋味。违逆既定天命，获得漫长的寿数，最后也不得不迎天罚而葬送全族人的魂魄，难道这真是天命难违？江瑶说着，下意识地伸手拂过自己锁骨上的那枚死亡刻印，这枚由阎王强加给他的印记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即便他努力不让自己在意，却还是忍不住想起当初黑白无常口中那番冰冷的告诫。世间万物的命数早就被生死簿所既定，此为天命，而你在十年前的死便是你的天命。天命，虽说曾在一度躲过了黑白无常的勾魂，得以继续残喘至今，但我真能永远躲过去吗？江瑶低下头纠结着，不知是不是出于心理原因，他似乎感到锁骨上的刻印隐隐传来阵阵刺痛，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天命难违吗？但我倒是觉得这些不死命早已超脱了所谓天命的束缚范围。穆剑云的话突然再次从身边传来，江瑶一愣，抬头看向身边。这些不死民直至最终他们都是遵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并获得了他们想要的结果。不论是祭奠魂魄封印尸魔也好，借此使他们摆脱不死魔咒也罢，与其说是天命给了他们毁灭，不如说是他们自己带给他们自己那份尘埃落定后的安宁。穆剑云喃喃说着，从妖纹上移开视线看向江瑶。虽然人们常说天命难违，但如果事事都消极地顺从命运随波逐流，那么又同行尸走肉何异？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只要顺从自己的心，坚定走下去，那么即便是看似坚不可破的天命也一定会出现转机。江瑶看着穆剑云，眼中原本出现的那一瞬动摇也因对方的那番话语而渐渐消失。他转过头再次看向那座 巨大威严的蚩尤石像。这位曾带给那些不死民们新生希望的妖族首领，是不是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期待着他们能打破天命，选择自己未来的道路呢？ 是啊，命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在想些什么呢？ 江瑶苦笑着摇了摇头，眼神重新恢复了坚定。 对了，说起来，我们之前在地下湖附近看到的那些壁画里，那些奇怪的生物，应该就是这些不死民吧？ 应该是的。如果真如壁画中所描绘的那样，那些不死民在外形上与我们之前遇到的怪物也太像了。 江瑶说着，将目光投向四周的洞窟，先前在脑海中萌生的猜测挥之不去。 之前在壁画中表现的是骷髅怪，也就是那只尸魔被封印时的状态，周围的众不死民以勺形排列形成七星斧阵封印尸魔， 而这张地图里显示的斧阵是由一个个方块标志构成，如果这些方块代表着装着不死民的棺材的话，那么一切便说得通了。 等等，你的意思是这些青木棺材里的怪物就是不死民？ 穆剑云惊讶道。 但不死民应该早就在上古时代便牺牲生命封印了尸魔才对啊，又怎么会在千年之后又苏醒化为怪物袭击人呢？ 这我也不清楚，但那些不死民的身躯因为赤泉水而不老不死，即便魂魄已经消失，但他们的躯体很可能会继续保留下来，而在这样瘴气弥漫的环境中浸染千年，谁也说不准会产生什么样的异变。 江瑶猜测着，语气也不太肯定。 我们之前在这些棺材下不是看到过居邪阵吗？既然这里的一切都是不死民所设下的，那居邪阵应该也是。我猜说不定正是那些不死民为了避免自己失手异变而提前做下的保险措施， 自己给自己的棺材加封印，总觉得哪里不对啊。 不过如果不死民的尸首真的保留至今，那么对于魑魅魍魉来说的确是极佳的容器，借尸还魂也不是不可能。 穆剑云思忖道， 但既然有居邪阵的束缚，即便有魑魅魍魉入侵了不死民的身躯，理应也无法离开这里才对啊。 他们不是自己离开的，而是被人抬走的。 江瑶指了指个别那些空荡荡的石窟说道， 我刚才也说了，从之前的种种迹象来看，很可能是那些赤泉村民从这里抬走了一些棺材，而这些棺材里的怪物一旦到达了外界，便会不受居邪阵的束缚，即便那些没有人气的村民们无法激发他们，但他们也会很快被外界的生灵气息所激发，最终窜至山林袭击人畜。 那些村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穆剑云愤怒地说道，忽然一下子愣住了。此时的他终于意识到一个早该意识到的却忽略至今的问题，他连忙抬起头环视着四周密密麻麻的石窟，又看了看面前图像上那围绕着尸魔的一圈方形图标， 脸色瞬间苍白。 等等，如果这些棺材里真的是不死民的话，那按照这图上的显示，我们现在正处在七星树魂阵的阵中。 我想恐怕是的。江瑶犹豫了一下，面色凝重地点点头。 记得我们之前走过的那条长长的溶洞吗？那里的两边也有着同样的石窟。如果把那条道看成勺子的长柄，这里看成勺子的主体，那么合起来便是 七星斧阵。 穆剑云震惊不已，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眼两人的脚下。 那个尸魔就封印在我们的正下方。